各位同学今天终于走到快要最后一步，就是剩下最后一个部分。当然了，这行政法的学习不会因为课程结束就变得终结啊，让行政处分不会因为你缴钱就会消灭一样，所以还是之后呢，这个路还是很长，还是很长。那最近呢，在跟一些后来遇到一些老师，大概聊到一些，比方说呢，这个之后的一个国考的一些，比方说，当然不是讲的是泄题啊，这个是很敏感的事情。那基本上大家就讲出了一些之后的一些原则等等，那其实我想这些都是公开的东西，那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说呢，在我们国考的一个命题上面，当然还是会以像有第一试、第二试嘛，第二试。那第二试的部分，它的题目呢，应该会越来越灵活，越来越灵活。所以对于实务案例的一个掌握呢，你可能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当然就会有非常多这个案例，那大家也要有一个习惯，虽然这个习惯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就是来看到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去像我们课程结束之后，可能到国考前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间接性出现。那其实我跟大家讲过，不管是哪一种新闻，那其实都是新瓶装旧酒啦。其实真正里面的内涵都是这个基本行政法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对这个部分来讲，大家可能自己要有一个敏感度。那当然，这个可能的话呢，我可以透过发现的一些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系统，可以把一些比较新的见解或者一些比较这个最近的一些评论，丢上去，让大家做参考。那大概上次我们是进行到有关于行政程序，那今天的重点当然不会只有行政程序啊，那当然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呢，把行政征送跟国家赔偿这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呢，能够跟大家一并今天来等于说做一个算是一个暂时画一个句点，画一个句点。那上次我们讲到关于行政程序的部分呢，在考试的时候，它算是一个比较这重要性当然稍微来讲比较没那么高的一个点啊。那当然是真正的一个重心呢，还是集中在我们行政作用上。那行政程序呢，比较会出现在一些像这个选择题的这个部分啊，选择题。那尤其是有一些比较细节性的一些规定啊，那这是比较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啊，比较需要注意的。那上次我们大概是看到像23页、24页这里所见的一些有关于这个行政程序的一个进行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其实在实务上面呢，我们先看到24页这里，我们说整个调查程序包含像这个陈述意见啊，然后并提供资料啊，鉴定勘验啊，或做成书面记录啊，等等。那其实这些大概来讲呢，有些都有可能是这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啊。比方说呢，像我们看到的命提供资料，命提供资料。那命提供资料呢，其实呢，就比方说我命令你，然后我今天给你一个函，命令你的这个公司你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账册资料，来帮我们做这个检查。那像这个金管会，金管会可能在处理一些这个金融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命这个公司啊提出一些资料，提出一些资料。那这个命提出资料这个行为呢，本身呢就会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处分，只是这个处分呢很可能会是一个程序处分，一个程序处分。那如果是程序处分的话呢，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一次，之前已经讲过的，可能要并同于这个实体决定了，一并来声明不服。一并声明不服。所以呢，这个有关于是不是行政，就是一个东西呢，它是不是行政处分，跟它后面呢，你可不可以直接得到救济呢？有时候是两件事情。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会有体会。比方说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公务员法的时候，我们讲到过呢，像依照公务员的复审的话，你要进入到复审程序，一定要是所谓的对公务员所有的一个行政处分。但这个行政处分呢，其实它本身来讲，它并不一定什么，并不一定说是我们所理解这种行政处分，它的行政处分的这个范围呢，可能比较小一点，比较小一点，所以有可能会有些行政处分，对公务员做的行政处分是没有办法救济的，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其实有些行政程序的一些这个程序上的作为呢，虽然它是行政处分，但是呢，它不见得就当然就可以在一开始这个时候呢就提起征送，所以它行为的性质呢，跟它后面的征送的可能性，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够画上等号，不是说你行政处分就一定能够征送等等，这点我想也让大家知道一下。那像 这个行政调查的时候是影响很也是很大，像尤其我怎么刚刚突然讲到这个密提供资料，那密提供资料呢，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是有时候你提供的资料可能涉及到你的一些这个比方说你的营业秘密啊，或者是你公司的一些即将要这个进行的一些计划等等，不见得这个方面提供，但是呢它可以命令提供，可以命令提供。那最近呢大概这个礼拜吧，做了一个遇到一个非常麻烦的案子，但是就是真的是跨国的啦，就是涉及到台湾，有个台湾的公司呢，它在这个当然是其他的国家，像日本、泰国、荷兰、意大利等等，它就是一个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融的架构。那通常呢，公司会把这个架构、金融架构架得很复杂的一个这个过程的话，其实呢，大概后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多多少少啦，那我不敢讲说是少，这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少少，都是多啦，没有少少，其实都会有问题啦，但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透过像这个密提供资料这边呢，来进行的。那有时候公司的一个征收的过程当中呢，所以也是非常的险，像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上市公司，非常有名的上市公司，那也是一样，就是老板的这个老板是老板的底下的一个这个执行长呢，大概套通的公司大概400多亿台币啦，那400多亿台币常常去呢都是找不到，后来会计师呢在一个董事会的会议记录里面呢，看到说，这400多亿好像有等于说有给两个，等于说有流向，有一部分的款项流向 A、B 两个公司，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而已，都不会发现到，后来被发现到，那A、B 两个公司呢在香港，所以呢这个一堆人就跑到香港去，开始查这两间公司，那这两间公司的老板都是之间台湾的被套空的公司，就是唯一的股东。然后他的这个代表人呢，就后来就换成那个套空公司的那一位这个董事还是执行长。那之后呢，赶快跟这个香港法院呢要去申请，要做这个一些暂时处分。他就香港法院后来也做成了这个处分之后呢，他就法官就跟这个律师讲说，你真的非常的幸运，因为这两间公司呢已经申请这个清算，而且呢再过一个礼拜呢，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销毁公司章程资料这样的申请呢，就已经等于说就已经会下去，等于说他们可以销毁所有公司的资料。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一个礼拜前做这个动作，就400多亿啊就保住。那律师收了多少钱？香港的律师啊，香港律师好像听说收了89亿台币啊，89亿台币啊，那跟我们台湾的这个收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差异非常的大啊，差异非常的大。那在像我们说这种，其实有些这个后来去查获这些账册资料等等，有时候因为法院毕竟它程序是比较有限的，有些是透过行政机关呢，这个部分先去发动。那像在台湾的话呢，不管我们从行政执行，或者从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行政程序啊，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行政机关呢，基于行政调查，不管你是因为整个程序的调查，或者是行政执行或行政法的程序做调查，实际上你可以自己可以做一些强制处分比方说像密提供资料、鉴定勘验等等它都可以自己去做。但是在有些国家可能不见得，他可能这些动作呢都要透过法院，在台湾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个之前就有这个主管机关就在问说，那台湾要不要就是像别的国家这样子，也要用透过法院的方式再找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当然这是立法论的一个争议问题，但是不见得说谁孰是孰非啦。但是我站在这个行政效率的考量来讲的话，当然目前让行政机关有这样的权限当然是对行政效率是有用的，但是对人民的权益保障可能当然会有一些不足之处了好，看到25页还有行政机关呢，就个案的一个这个判断，那比方说呢，我们看到主要是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43条的规定，这边有讲说呢，要斟酌全部的调查结果，并且依照我们的论理呢及经验法则呢来做认定这个事实的真伪。那我跟大家讲，其实真正在这个实际操作案例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不太会用到论理法则、经验法则。我们说为什么呢？其实当然这都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呢，在实际的诉讼上面或在争讼的时候，你用到论理法则跟经验法则呢，应该这样说了法官可以用，律师呢不能用律师用的话，他就会觉得你的论理法则、经验法则不对他才是对的所以其实不太常用。但当然，依照我们这个条文的规定，你要斟酌所有的事实状况，就做出一个最中立的判断这是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43条的这个规定，我们看看就可 可以。那在二十六页以下呢，是有关于这个资讯公开，资讯公开。那资讯公开的问题呢，其实它的这个问题点也算会凸显，会蛮凸显，蛮凸显的。那本来呢，这个问题会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以前有部法律呢叫做《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那最近呢把它修改成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但是一直都没有施行，一直都没有施行。那后来呢？一直到这个最近，那这个有一些立法委员就说呢，你这个法务部一直都不实行这个法律啊，恐怕这个有这个行政机关怠惰之嫌。那为什么这个法律一直都没有施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带来的刑诉太多了。比方说呢，像他举的规定，说呢，比方说你现在一个企业比方说这个雅虎行模，它有很多我们的个人资讯嘛，但是有些这个资讯可能不见得有经过我们之前的一些书面同意。他就要，比方说雅虎呢，你要在一年之内，这个法施行之后一年之内，你要取得你所有你这个资讯，你拥有这些资讯的这些这个所有权人呢，你都要取得他们一个书面同意。那这会对像一些这个民间机构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的。那当然呢，问题不只只有这一个，你说施行下来之后，可能呢对这个人民这一边来讲，他可能本身来讲会有很多的这个成本的支出。那个人资料保护法当然它是一个比较偏重于个人资讯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它的价值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资讯呢比较公开，尤其是一些敏感性的资讯敏感性的资讯所以如果个人资料保护法这个公布之后，它就讲像比方说当事人这个犯罪前科当这个面试者来面试的时候，你是老板，你不能问他说你有没有前科啊？这都是一种对于个人资讯的一种收集那有些这种敏感性资讯是也收集的，可能都有问题的。那在我们的这个资讯公开法呢，当然它是一个比较用公开的一个方式公开的方式，对，就是你拥有了政府资讯呢，你都应该公开都应该公开。但是呢我们也想到一点，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个资法还有我们的政府资讯公开法两个之间怎么去这个调和适用的问题？因为我们政府所掌握的资讯里面呢，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跟我们个人资讯有关的部分比方说呢，讲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今天我想投资一个公司投资一个公司，比方 A 公司，我要去并购这个 B 公司。那但是我希望知道，呢这一个B 公司，比方说 B 公司的这个现任的董事长或他的一个经理人有没有犯罪前科有没有这个前科记录那我可不可以去问？我可以去问，那法院可不可以跟我讲那这样一个资讯呢，事实上政府机关他掌握这些资讯没有错，但是要不要给你？给你之后呢，可能对于各自是一个侵害但是呢，不给你呢，是不是有这个资讯公开法的问题所以才会等于说这两个东西，如果真的这个碰撞的话，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当然还是先把这一个问题先把它集中在我们的政府资讯公开法这一块那其实这个碰撞的部分是大家还蛮幸运的，还没遇到真的遇到说问题会非常非常难解决好，那我们在二十七页以下呢，基本上把一些资工法比较重要的这个条文呢，先让大家快的有一个掌握。那我们把一些相关的可能比较具有价值的问题呢，也整理在后面就直接看就可以。我们二十七页这里看到第三款，比较政府资讯。政府资讯有非常多，包括文书、图画、照片、磁碟、磁带光碟片、回收片、晶体电路等等只要你可以读得出来的东西呢，都基本上都是可以算作这个政府资讯的一个范畴。所以呢，在之前呢，就有这个一个倡议，就是巡警单位大家知道都有巡逻车嘛。那现在目前来讲，这个巡逻车呢，它都要去装设这个行车记录器。这个当然，它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呢，你至少能够别以后万一发生车祸的话，可能有一个记录。但是呢，后来其实警政单位呢，把脑袋都动到另外一边，他觉得呢，现在路口每个路口当然都有一个固定式的摄影机啊，很多密度也很高，但他们希望做的什么？他们希望做的是呢，让这个这个警车这种所谓的行车记录器所记录下来的东西，或公路车这个行车记录器记录下来的东西呢，可以当作是一个侦查犯罪的一个用途。所以呢，他在装这个行车记录器的时候，他这个资讯不是只有用在所谓的保存的，万一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我可以怎么样可以作为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它是兼有所谓的犯罪的一个目的。那之后这些资讯，比方说这个警车呢，他录下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政府资讯？那就算是一个政府资讯只是它的用途可不可以用在一些犯罪侦防那当然会有争议，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论文里面很多人都在写关于监视器跟对人权之间的一个，尤其宪法上面的一个问题监视器，那它是一个说它是这个不会疲倦的眼睛虽然说台湾很多监视器就是瞎子 它不会疲倦，它是瞎的哦。但是如果它真的都有作用的话，它就是一个会疲倦的眼睛，它可能就是会记录你每一天的一个动向哦，来带来小三、小四、小五回去啊哦，都被照得一清二楚。那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个政府资讯哦。那我们先看后面，我们再讲。好，那第五条说，政府资讯的依本法主动公开或应人民申请啊提供哦。所以第五条的规定呢，基本上它采取的是以公开为原则的一种立法。换句话说呢，政府资讯是以公开为原则哦，公开为原则。那公开分成两种，一种是你要主动公开，另外一个呢是你要应当事人的请求来加以公开。像我们第二章以下就是政府资讯的主动公开，有些政府资讯你要主动去公开，像什么？像我们的这个28页这边讲一个讲一个28页第七条这里哦，像一些文书哈、法律啊等等哈、那像法律的部分，有些这个是这个当然台湾会公开是一个非常。这个也算是这个没什么争议可言啊，可能在对岸有些法律是没有公开的，哦是没有公开的，像他们这个无几的一些，像他们无几法、无几法里面很多执法，那很多执法它都是国家机密，哦国家机密很多施行的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啊、若干解释啊，哦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嘛。那这个东西呢是相当于一个命令的性质的东西，它有时这个对岸有时候是不公开的，哦是不公开的，所以呢对岸可能就不小心弄了什么事情，结果呢说，你犯了什么什么法？说，我找不到这个法，说当然找不到，有找到我抽屉里面是机密，所以法律是机密哦，算是一个奇迹啊。好，但基本上法律一定要公开，哦，一定要公开。那第二呢，是我们也很重要，就是说呢，政府机关呢，为了协助下级机关或这个属官统一解释法令、认定事实、行使裁量权而定颁的解释性的行政规则及裁量基准。好、哦，这个部分呢，虽然说它是一个内部的，好、哦，所谓的只需要下达的所谓的行政规则，但是呢，也需要公开给大家知道。好、哦，比方说像我们看到第七款，这个诉愿的这个处理结果及诉愿之决定，哦，这个也要公开，好、哦，主动公开。但是很多机关呢、啊，这个诉愿决定你找都找不到，哦，才难。找到，那像这个书面的公共行这公共工程及这个采购契约，好像 BOT 契约等等，那有时候 BOT 契约它不见得能够公开哈，那这当然是比较其他的事情。那如果是这个依照这采购法这种采购契约呢，哈，那基本上是可以公开的，好是公开的哈。是第七条，这边大家看看就知道，说是一些比较一般性的东西呢，是应该要主动公开，不应该把它藏在你自己的家里面。那29页以下，那第三章哦，就申请公开的政府资讯，好申请公开的，比如说你要透过你的申请哦，来做公开这样子。那申请公开政府资讯比较重要的条文呢，我就直接带大家看，主要是在我们的第18条，好，第18条32页这边第4章第18条是有关于政府资讯的公开的限制，哦，公开的限制。那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五条的规定，主要是讲说呢，政府资讯应该主动公开，或者是至少应该当事人的申请，哦，依照第4章的规定呢来加以公开。第4章就规定怎么申请，哦，几天，你比方说你要记名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好，那你的这个。基本的资料等等，那政府应该给你这样的一个资讯。那但是比较重要的反而在于说，在实务上面，在考试上面呢，将会考的都是第18条这种所谓的限制公开的政府资讯，好、哦，限制公开的政府资讯。那毕竟还是要有一个防火墙。那这防火墙呢，当初就是争议很大，到现在争议都还蛮大，就是它架得很高啦。尤其是像我们30页这边的第3款吧，特别标注起来，这是实务上最常最常用到的。什么呢？政府机关做成意思决定前啊，内部单位是拟稿或其他准备作业，好、哦，但对公有必要者得哦公开或提供之。这后面这个但书呢，基本上都不太会用到，主要都是用到本文，好、哦，就是说呢，只要是这个拟稿或其他准备作业，那这个部分就很困难，因为在行政机关做成一个行政行为的时候，其实真正重要、真正珍贵的资讯呢，就要整个意思形成的过程，好、哦，整个意思形成的过程。有些公文呢，真的像我们办过一个案件哦，那个公文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后面这个拟稿的部分，就是提供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因为呢，那是一个案件，就是说是一个建筑执照，我们这边是要去撤销建筑执照。好、哦，那结果呢，在跟某一个县市政府在打官司的时候，那这个公文呢就调出来，他们自己主动提供的哦。那有公文里面呢，就是他们那个政府单位里面的一个科长，哦，这个监管处的一个科长，然后就写了一个东西，写说呢，本件这个建筑执照呢，这个因为它这个申请的地点是在，比方说是容积管制地区，哦，管制地区，那这个依纸之见呢，不应准许，哦，可能已经逾越这个相关的规定，不应准许。那后来这句话为什么知道这句话？那因为这句话为什么特别强调出来？是因为那这句话后来被尤利可白涂掉了， 用立可白涂掉之后，再重新由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不知道是谁，又签了一个东西在上面，哦，变成是可以，哦，本来说是不可以，变可以，哦，变可以。然后呢，我们就透光，哦，把那个立可白这样照一照，哦，就把那个东西写下来给法官参考。我爸爸后来就觉得很扯了，哎，明明都自己觉得怎么样，那是谁下的令？后来发现好像是这个那个单位的副首长，哦，副首长我们做的事情，哦，做的事情。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拟稿这个部分，或者是其他准备作业上，这才是真正，哦，真正珍贵的地方，啊，是真正珍贵的地方。但是它不能公开，哦，不能公开。那在我们的实务上面呢，通常也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一款的规定呢，很多资讯呢，啊，基本上是不会拿出来的，哦，它可以拒绝你拿出来的。那在这一点上呢，我想这个这是对学者来讲，他批评最强烈的地方，哦，最强烈的地方。当然，大家可以看到第六款的部分，它有兼顾一些个人隐私啊，他说什么呢？公开提供有侵害个人隐私，好，哦，职业上秘密或著作权公开发表权者，哦，他们有个代书啊，但对公益呢有必要或为保护人民生命身体健康有必要或经当事人同意者，哦，这不在此限，哦，不在此限，好，哦，那这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兼顾于，哦，这个个人资讯保护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的一款还是在第三，哦，第三款。那是这个政府资讯公开法的一个实例呢，其实蛮多的，而且呢被拒绝的东西也很多。像有一个案件呢，好，哦，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有一个人，哦，有一个申请，这个有个人就是说写了一个申请书，好，哦，写一个申请书，要跟某一个我们政府机关某一个部会呢，哦，申请这个部会被监察院，因为这个部会后来被这个监察院的这个纠正，就是简单讲是这样，好，一个假设某一个行政机关，好，行政机关，这行政机关呢，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个事情就不方便透露了，好，就是做一些行政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可能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呢，某甲这个人呢，好，去提出了检举，好，像这个监院的这个检举，像监察院提出检举。经理说的这个公务员啊有违法失职，哦，结果呢这检举后来成立了，哦，后来成立了，所以呢这个监察院呢，啊哦，就对这个行政机关呢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纠正案，哦，做了一个纠正案，哦，纠正案，好，那这纠正案呢有些比较这个，当然纠正案本身有些东西会公布了，有东西公布，但有些东西他没有公布，比方说呢给这一个行政机关这边文件，哦，他可能没有公布，哦，没有公布。那后来呢这个某甲呢就要跟这个行政机关去申请什么，申请这个纠正案的相关文件，哦，就是说有些监察院跟他们之间彼此往来的一些文件，哦，比方说当时在监察院调查的时候，那当然了监察院就会监委员就会命，哦，监察院有这个调查官，哦，就会命呢这个行政机关去提出一些相关的实证资料，哦，相关的一些这个陈述，因为陈述书嘛，哦，就会陈述一下说，哎，我认可的行政机关这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结果呢，哦，那后来这个某甲就是算是吃人够够了，哦，已经把人家害得被纠正，哦，他还是要知道说你怎么死的，哦，这个所以他就跟人家要求，哦，要这个文件。那这个文件到底呢可不可以公开，哦，可不可以公开？其实如果大家去检视一下我们刚刚政府采购法，啊，这个政府资讯公开法第十八条的这个各款规定哦，其实看起来呢好像都不该当了，哦，感觉起来都不是那么的该当。那这个部分到底应不应该公开呢？那时候你在这个机关内部，那机关当然希望都比较公开嘛，好，都比较公开，所以后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挡掉呢？就说啊你这个申请啊不合格式。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章，哦，第三章这里有关于申请公开，这里你要申请政府资讯公开不是不行，但是你要载明很多事哦。你可以看到二十九页的第十条，哦，第十条，哦，第十条里面就是说你要载明很多很多东西，其中的这个第十条的这个第五款哦，就第一项第五款，还有一个什么啊，第四款，还有一个申请政府资讯的用途。那因为这个人呢，他申请的时候他没有写这个用途了，哦，所以之后就把他的申请驳回。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载明呢你要申请的用途是何在，哦，是想要看我出丑的好戏，哦，还是你要做研究之用，哦，都，所以呢，通常就用这一款的规定呢去把它驳回掉，哦，把它驳回掉。好，哦，那 这是我们的时态，大部分来讲都尽量能够不提供就不提供啦，好，公务员的心态就是这个样子。那基本上如果你这个去申请政府资讯，结果他不公开，好，不公开不给你，你可不可以去救济？可以，好，可以。我们刚刚讲一个33页的第20条，好，说申请人对于政府机关就近提供申请更正或补充这个政府资讯是决定了，不服者呢，好，则依法提起这个行政救济，好，可以依法提起行政救济，好，所以呢，这部分是可以增送，当然你要看它的一个否准，它如果是否准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提起一个，因为它是行政处分嘛，就按照对于行政处分的一个方式呢去提起一些行政增送，这部分是比较没有问题的。那主要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救济途径上面，到底有没有真的去用，哦，其实非常的少，哦，非常的少。那像行政机关目前的保守，现在保守到什么程度呢？之前我有一个，因为一个要研究一个东西哦，那需要某一个政府机关它的某一个法的草案，这个草案呢已经送到立法院，只是立法院还没有公开，还没有公开讨论这个东西，但是它已经等于说整个行政机关的草案都已经定稿了，定稿之后呢送给立法院，那我去要这个草案的定稿。好，草案的定稿，他也说呢，哦，这个不方便提供，好，不方便提供。那当然呢，你要选，你如果真的要提供，你可以去提这个增送啊。但是你可能增送增完之后呢，这个可能啊，法案的这个时效性给你，你已经用不到，好，用不到了。所以这一条的整个政府资讯公开法目前的一个运作，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行政机关保守的心态底下。那34页呢，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关于一些相关的立法原则和它的一些争议问题的整理哦。直接看过去节省时间，那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是以公开为原则哦，限制为这个例外哦。那再来呢，它的适用范围基本上是广的，而且呢，它比较强调的是我们看到34页大概比较靠下面这个括号国字小写二的部分，其实主动公开者是限于职工法施行之后的这个政府资讯哦，是讲求所谓的实心呐，啊，哦，实心。那跟政府资讯公开法其实相对应的话呢，其实有另外一部法叫档案法。哦，档案法，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一部法律哦，档案法。有些已经比较旧的东西已经归档，会依照档案法的规定呢。如果你真的要申请，哦，也是可以去依照档案法的规定，也有相类似的一部分。但是政府资讯公开法它比较着重的是这个已经目前还是新鲜状态的政府资讯哦。好，那另外呢，它有一个资工法跟个资法的一个竞合啦，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过的问题哦。那当这个一个资讯要不要公开，它可能涉及到个人的隐私，但是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第18条这个限制规定，好像这又不是这么明显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公开呢？一定会有一些竞合的可能性。在竞合的时候呢，这部分是这个汤德忠哦，这个目前的这个大法官哦，汤德忠他所提出的，他认为呢，其实主要有两种取向啊，哦，那一种取向呢是参照美国这种，就是说呢是政府资讯公开极大化的；另外一方面是采取英国这种态度，是采取个人的这个保护呢极大化，就是看你要保护个人还是保护这个所谓的这个公益啊，好，公益。那这个只是我们好像并没有做出一个很明确的选择。那因为像美国的话呢，他们是有一个所谓的资讯官哦，资讯官这样的一个设置可以做判断，但是在我国呢这部分是比较欠缺的。那好在就是说我们的个资法目前也是在一个难产的状况，然后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真正发生问题的一个案例还没有出现，好，所以大家呢还没有这么关注这个部分。那35页的第4，好，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被动公开呢，和卷宗阅览有什么不一样？好，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依照我们的这个行政程序法的46条，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看到讲义的38页以下，好，38页。38页这里呢，我们有个行政程序法第46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它跟我们的政府资讯公开法有一些相当雷同之处。它说什么呢？它说啊，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呢，得向行政机关的申请阅览、抄写、复印或摄影有关的资料或卷宗，但以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为限啊。而且呢，它说行政机关对于这个申请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情形是可以拒绝的哈，比方说呢，像第一款就是我们刚刚第18条的第3款，异曲同工之妙的东西啊，叫做行政决定前的拟稿或其他准备作业文件哦，它是可以不要提供的。还有呢，像涉及国防机密这些东西，它差不多了。第3就是涉及个人隐私好等等啊，主要的其实在实务上最常用的是第一款哦，涉及这个拟稿或其他作业文件，这个包山包海哦，这个算是一个罪恶条款哦，就是很多学者说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东西。那 我们46条这个规定呢，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政府资讯公开法，似乎看起来是有一些可能会竞合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依照我们的政府资讯公开法，你有很多东西是什么是可以申请提供的嘛？那这里呢，你又 有一个卷宗阅览权，有好像你可以去要求你要去阅览一些卷这个问卷资料。那到底呢？这两个之间你怎么去适用啊？比方说有一个人呢，他去申请的时候，他到底要用我们行政审议法46条规定去申请，还是要依照我们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规定呢去提出申请？那两者之间呢就有一些争议存在。那这里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区别点在于说，我们的46条规定啊，就是行政审议法46条规定呢，它主要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利害关系啊，利害关系。比方说呢，再跟这个行政机关的打官司。打诉愿，打争讼，那你跟他之间有个利害关系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阅览卷宗，这就跟法院的阅卷是一样的道理。比方说你去这个，你要跟某个 A 机关呢，你要做争讼的时候，你可以有权去调取一些资料，调取一些资料，那是可以说你要存在一个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一个身份。但是如果是政府资讯公开法，基本上是开放给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个在座的各位呢，都有这个请求权。都有请求权，那你的这个目的等等就不见得说你是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所以目前的实务上呢，回到我们讲义的35页第四，等一下38页再等一下我们再看。那第四呢，这部分说被动公开啊，还有卷宗阅览。这个卷宗阅览指就是我们行政程序法46条这个卷宗阅览，有什么不同呢？应该予以区分。它主要呢是限于什么行政程序当中的这个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那如果是政府资讯公开的这个部分，它是不限于个案。不限于个案，所以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差异，还是有所差异的。好，那这种卷宗阅览，其实阅卷这个东西呢，那大家如果之后有经验的话，就会知道阅卷其实是影印而已的，就是影印的，所以有时候讲到阅卷的，很多人像有些律师呢，想要开小差哦，受雇律师有没有？你只要看他阅卷是排在什么时间，就知道是不是在开小差。像有时候呢，这个他就会把这个阅卷时间故意排在礼拜五的下午3点。那就是他永远不会回事务所的啦。就是他就是直接阅完卷之后呢，就回家去，就回家去了。那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把阅卷时间都排在礼拜一的早上，表示这个正在阅卷，而且阅的卷一定很多，一定很多。因为礼拜一早上的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事务所都会有一些像医生的晨会这种东西，他就可以把它躲掉。所以这都是一些mega，这蛮有趣的。所以大家之后如果进事务所的话，像看到某个同事呢，他礼拜五下午3点呢准时都去阅卷，那就表示呢他这个人是可能这个就是周末的时间可能就延长了一点，延长了一点。那这个至于说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另外第五个这个部分，利害关系人是不是可以提起一个反公开的诉讼？反公开的诉讼，换句话说，当某甲去申请了政府资讯，但这个申请政府资讯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啊，这个影响到第三人，比方说呢，他觉得，你申请这个政府资讯可能会影响到我的权利，影响到我的权利，尤其是我的隐私呢，可能会被透露出去。那这时候，其实学生是认为说呢，是应该可以在他这其他法律认定这个行政权利关系重大而明定关系可以提起诉讼的时候才可以做，才可以做。但是呢，在我们的实务上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那学术上面是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的确也有可能的，依照我们的行政侦讼法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你说呢，他可不可以提起一个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好像不是完全不行，不是完全不行，只是还没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呢，可以让我们去参考。那再来是否准公开，否准公开的这个性质是什么？性质它其实基本上呢是一个这个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资讯公开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申请。像我们刚刚这个某甲，这某甲申请，它可能不见得是要告这个行政机关，不见得告行政机关，它是可能只是要好玩而已，就是故意要裱框呢，裱在家里面呢，当作是一个纪念。有没有这样的人？真的有哦。遇到一个老先生呢，他在他是最喜欢就是每天去监察院陈情，就只要看到哪一个机关怎么样，他就去陈情去检举这样子。他有一次呢，他在检举了很多年之后，有一个案子呢，好不容易啊，有一个公务员因为这样被弹劾，被弹劾了，他非常高兴，就把那个弹劾文呢，就不知道怎么弄到之后就把他呢放大，然后呢裱框啊，在他家的客厅。就是每个人他家里客厅都喜欢挂一些画，没有，他不是，他挂了一个弹劾文，他觉得很有成就感。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终局的东西啊，它并不一定依附在一个程序里面。比方说呢，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整个这个所谓的行政程序的一环而已，它可能就是一个目的， 好，你说我就是要申请这个东西，我可能也没有其他案件要进行，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实体决定了。好，所以呢，你政府资讯你申请之后准许与否，好，准许与否，其实呢，主要这个还是一个什么实体决定，好，还是一个实体决定，不会不见得就是一个一定是一个所谓的174条这边所谓的程序处分。所以呢，我们在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才规定的就是说你可以提征受，好，可以提征受。好，这是第6款，好，第六款。那立法建议的部分，我们说啊，主要是除了这个一般救济途径之外呢，那有些人会说应该设置一个资讯官哦，来在执行这个各种跟资讯有关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调处哦，调处哦。那这个是立法建议哦，也蛮重要哦。如果真的考到这样问题的话，那进一步可以深入去写，就大概就是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好，那这个有关于哦，这个像底下这边还有一个保普的实务见解哦，可以去大概参考一下就可以哦。这个比较这个等于说比较实务的哦，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好，那另外刚刚讲义的38页哦，是有关于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这个资讯公开。那这里呢，我们刚刚已经大概看过了条文的规定了哦，所以我们直接看到第39页这里，我们看到申请要件哦，申请要件主要呢是必须是程序的一个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哦，比方说是处分的相对人哦，是因为这个处分呢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这个第三人哦，必须在个案的行政程序当中，并且呢必须要维护你的这个法律上的权利哦，并且呢例外也没有所谓的不得公开的事由啦啊，不得公开的事由。其实申请要件里面呢还有小东西呢没有写出来，但是这个基本上不会是考上重要，但是之后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钱呐、啊，去印东西的话呢需要钱的，需要钱的，一张而且比外面还贵，都2块钱，都2块。我一直不懂为什么的，你在法院去影印呢，一张都要2块，一张一定要2块钱，说那边的纸比较好吗？还是那个书记官要把这个东西维持得很好，你也需要花很多成本，不知道，但是都2块，行政机关目前都收2块钱，所以你去那边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要去影印所有的资料，基本上就是要付费的。那这是我们的申请要件。那救济呢，我们怎么去救济？那一样就是说可以看到它的原则跟例外，这个部分就跟我们的政府资讯公开有一些差异了。这个部分的救济所是以对于当事人对本案的实体决定不服时呢，再一并的来声明不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为什么跟资公法的规定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呢，在我们的16条规定，它是一个什么？它只是程序的一部分而已。因为我这边看到，这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又为了要主张他实体上的权利，所以才去做这个资讯的一个这个阅览，好，资讯的阅览。所以呢，他会有一个后面的一个赠送程序。那这赠送程序会有个实体决定，好，所以相对而言呢，你去申请这个卷宗阅览，它又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好，就会被评价成是一个程序处分，好，一个程序处分。那只有在例外的情况底下呢，好，比方说啦是这个利害关系人如果不是本案的一个当事人，他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实体决定的时候哦，那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办法提行政征送的。那或者申请人非向这个本案系属的一个行政机关来申请，那这时候呢，可能他被他申请的这个机关呢，可能不见得会对他做一个实体决定，那这时候可能够例外的针对这个部分呢去提起一个行政征送。那这两个例外呢，其实都是174条的这个部分啊，174条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规定啊，这边请大家参考一下，正好跟我们的资公法可以做个对照，好，做个对照。那40页这里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立法批评，立法批评很简单，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啊，认为说呢，这个公开啊，这个本来应该是公开为原则，然后呢限制为例外，结果呢，照我们目前16条的一个立法模式，好像搞的就是这个限制为原则，公开才是例外，公开才是例外，哦，这点请大家看一下。那底下有两个小小的争辩，一个是呢，是不是可以因为事件系属于 A 机关呢，然后呢相关资料存在于这个 B 机关而进向这个 B 机关哦来申请哦，其实是可以哦，并没有做这个否认哦，并没有否认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哦。那如果你是说你向 B 机关来申请的时候呢，哦，那他对你做的一个这个核准或者是驳回的一个处分呢，可能就不是只是一个程序处分而已，它可能就是一个实体决定哦。为什么？因为你要跟 A， 因为你可能是跟 A 机关在这个等于说系属嘛，哦，跟 A 机关系属，那真正会做成实体决定的其实是 A 机关啊，那 B 机关只是要单纯的要他提供资讯而已。哦，所以呢，他对你可能不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实体决定。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哦，那就会回归到我们刚刚看到的39页哦，这个例外的状况，哦，例外的这个二，哦，拉伯柱子二这个状况。那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什么单独提起争讼，好，这是第一个争点。那第二个争点呢，是卷宗阅览的申请，如果是被驳回的话，应该如何提救济？哦，这边就帮大家整理的比较详细，哦，是要提起一般起步之诉呢，哦，还是要提起这个预防性的一个不作为诉讼？哦，那这个都是这个可以考虑的这个方向。哦，这个正好可以跟我们的三九月这里啊做一个呼应和对照，哦，请大家自行参照。哦，好，那41页以下呢，哦，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部分，叫做程序外的这个接触禁止。哦，程序外接触禁止，这整个是在我们的资讯的一部分。哦，因为在程序外的公务员跟人家接触呢，事实上会导致一些个案上的不公平啊。哦，个案上的不公平，那包含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条文规定，他说公务员呢在行政程序当中呢，除了基于职务上之必要者外，不得与当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为行政程序外的接触。那公务员呢，好，与当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为行政程序外的接触的时候，应该啊要将所有往来的这个书面的文件来加以附卷，好，并且呢对其他当事人公开。那形象接触这个非以书面为之者，应做成这个书面记录，载明接触的对象、时间、地点以及内容。哦，规范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哦，非常简单的。那对于这个规定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批评在哪里？批评在说有点稍微有点这个好像严格了，哦，太过严格，哦，太过严格。那其他的要件的部分就比较简单，我想就不再一一的去说明它。那在实务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了，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呢，有些政府的标案，这标有些标案的话，有些标案是很每个人都会来抢。好，当然这时候就要去依照我们像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规定，好，这个政采购法的规定，或者是我们出产法的规定呢，让大家去参与。那最再如果都没有这两个条文的适用，可能也要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38条的规定呢，去让当事人呢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哦，但是呢，有些政府标案是没有人要去的，哦，是没有一个人想要去的。那这时候呢，像有些案子呢，可能就只有一家去投标而已，哦，就一家投标。那这个状况，你看，就像实务上就发生过一件案件，在这个厂商呢，比方说他是这个4月25号呢，哦，投标投进去，哦，投标。然后呢？后来，比方说，在4月27号，哦，去见里面的公务员，哦，见面，哦，去见了面。但是呢，我们要投标之后啊，其实会有一个甄选的程序，比方4月30号呢，才做这个甄选，哦，就是要去做简报，哦，去做这个 presentation，哦，大概在4月30号。那这一天哦，4月27号的这个见面呢，有没有问题？哦，那理论上是有问题的，哦，因为比方说，假设这个案子是由 A、B 两间投标，哦，那这时候呢？两个都是利害关系人，那你要去见公务员的话，你比方说你 A 厂商见的公务员，会不会影响到公务员的心证？会不会影响到公务员的一些判断？会不会影响到公务员呢？在延请一些相关的评审委员的时候的一个动机，可能都会，哦，可能都会。但是呢，这个案件它就一间投标而已，那这时候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要不要去依照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程序外接触禁止的行政程序法47条的规定呢，去加以附卷啊，加以书面的记载。理论上呢，应该还是要，哦，应该还是要，因为虽然只有一间，也可能到时候甄选的结果是一间都没有，哦，一间都没有，哦，所以这点来讲，其实是应该还是要附卷，哦，但是在我们的实务上，为了便于行事呢，哦，27号这个见面呢，通常没有附卷。通常没有附卷，但是我是强烈的建议他们说呢，把相关的会议的一个部分呢，啊，全部加以附卷。但他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什么路呢？就是把所有的资料全都销毁掉，当作没这回事。哦，只是所以那时候他们去做简报的时候呢，是用那个 PowerPoint， 那 PowerPoint 自己带电脑去，哦，就是没有把那个档案呢留在行政机关，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呢，没有带任何的，就他基本上这个去报告的这个人，他没有带任何的书面资料进去，所以就没有留下任何的书面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会不会有这个记录存在呢？其实还是会有，因为你有访客登记嘛，哦，访客登记这个进到这个机关，你还是有，哎，有什么进去，对不对？哦，之后要查还是可以查得到。而且呢，这个人他号称他没有这个所谓的把任何的资料丢到这个机关里面，但是呢，他出来的时候拿了这个当这个机关的。这个首长自己他写的书，哦，还有他的杂志什么拿出来，哦，放在他的办公室这样子，一看就看到，哎，你去过了这样子，他说啊，哦，放在这被人家发现，哦，所以那下面还有签名，那签名的那个日期，因为首长他送书就喜欢签名嘛，签名就签4月27号，好，哦，4月27号，所以呢之后这都是死证了，哦，都是死证了，如果真的要找到的话，就是看这个就有，哦， 所以真的要保险的话呢，所有的见面哦都应该要附卷哦，都应该要记名之后呢附卷，而且要让其他利害关系人也能够知悉说，哎 A 有来找我过，你要不要来找我一下？提前来找我一下，我们开玩笑，就是你要不要也来找我一下哦？这是在我们的程序外接触禁止这个部分哦。这当然考试的时候他可能是选择你的方式去考哦，但是在实务上面这点也是常常会去用到的。那其实期间的部分呢，我想这个问题就比较枝微末节，那我这边就不花时间去多讲。主要我要讲到43页这边有一个黑底字和底线的部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尤其是有时候如果你当律师忽略到这一点的话，可能会被惩戒的。他说啊，期间我们在行政程序法里面，我们的行政程序的期间呢、啊，如果它的末日呢是礼拜六，以其次星期一上午啊为期间的末日哦，这非常重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法呢？因为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立法的时候，它立法背景还是我们周休没有，就没有周休二日的年代嘛。哦，那我在座各位有没有经历过没有周休二日的年代？哦，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经历过，哦，都很年轻，你看着脸就知道你不会经历过那个。哦，那我有经历过，哦，说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那这个在当初呢，因为礼拜六还要上半天班嘛，好，哦，所以呢，如果你期间的末日是礼拜六的话，你顶多只能在给你延半天而已。好，哦，所以这边的立法就是说，你如果期间的末日是礼拜六，你只能在礼拜，你只能让你，我只能等你等到礼拜一的早上。这个12点，好，中午12点，好，通常15点有12点，好，所以，比方说你看到哪天期间末日，哎，假日嘛，好，是假礼拜六是假日，我就给你的隔一个周的这个周一的这个下午下班前，比方说5点，这个下班，这个比方说4点半送您去，他可能就拒收了，好，就拒收，那甚至他收了之后，他可能之后给你驳回，就说，哎，你已经逾越了。时效，好，逾越你的时效，哦，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实务上面呢，就有律师啊，傻傻不知道这一点，哦，有一个律师之前就我还带他的时候呢，他就我要把，这就是有一个也是类似这样的，我说，哎，你早上考完送，因为已经最后一天了，他说，哎，没有关系啊，我等到下午再送，我说下午再送，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的行政程序法48怎么规定？哦，去看，大惊失色，哦，说我这辈子还没看过这个条文，哦，因为考试不会考，哦，但是在实务上面非常重要，哦，非常非常重要。那考试会不会真的去让你去算这个其实期间的问题？哦，选择题也有可能，哦，所以这点你要特别的注意哦。好，那45页、46页呢，到47页这里呢是有关于听证还有陈述意见的程序，这边呢我就不做赘述哦，因为这里呢在我们讲到行政命令、行政处分，哦，甚至到行政计划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有提过，哦，都有提过，哦，那相关细节性的一个问题呢，就请大家呢自行参考。那48页呢是有关于陈情的部分，哦，陈情，也就是呢人民向行政机关呢提出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申请之外的一些行为啦，哦，叫陈情。那陈情是其实是这个很大众的东西，哦，很大众，大家每个机关呢每天所收到的这个陈情案件呢，其实都非常的多，哦，非常的多。那陈情这个章节呢，其实它重要性也不高了，而且有些细节性的问题呢，可能不再需要去注意了，啊。好，比方说呢，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48页这边，哈，哦，我们看到173条，哦，173条其实蛮重要，是在这个部分，这实务上比较常用的。陈情案很多，对不对？其实呢，第一个你就要去过滤，哈，哦，过滤，就有些东西你可以不要去受理的。比方说像143那边所讲的，没有具体的内容或会具名这个是真实的姓名或住址者，以第二款这个同一个事由呢，经过适当的处理以及明确答复之后，仍一再澄清者，好，或者是呢非主管澄清内容之机关又接获同一事件呢，分别向各机关申请这个澄清者，那这里主要其实这个。在实务上面哦，比较争议就比较大一点是这个没有提供真实姓名或住址。大家知道你要澄清，这澄清有时候都是检举嘛，哦，比方说你家隔壁呢，哦，有一个补习班呢，比方说他违法的开这个小补习班很多嘛，哦，都是可能没有经过这个相关的执照的申请就去开的，可能很吵杂，也可能这个时间都不对。那这时候你可能去检举，对不对？哦，提个澄清函说，哎呀，我家旁边呢有一个补习班，他的肚子在什么地方，每天都很吵，好像似乎没有立案登记，要不要赶快处理这样子？那这时候你敢不敢留你的真实姓名啊？哦，其实我是不太敢啊，哦，各位不知道敢不敢哈，但是你留了之后呢，这人无远患必有近忧嘛，对不对？你旁边邻居呢，你怎么难保他不知道你是你检举的？哦，所以很多澄清案件事实上都是匿名的，但是他有这个具体的事由。哦，时间地点都讲得很清楚。那在目前的一个行政机关的一个做法上面，其实如果你有这个具名一个具体的事由，他还是有可能会接受这个陈情去做相关的稽查。哦，像这个以这个新北市为例，哈，新北市它其实就是这样子。 好像比方说你对一些短期补习班的检举的，虽然说你没有具名 的真实姓名哦，那因为之前都是因为你没有具名真实姓名，他就把你驳回，驳到后来呢，这市长信箱就被灌了爆，被灌了爆，说这个新北市在干什么哦，我跟你申请都不那个，然后后来就回复他说，因为你没有提供真实姓名，他就骂回来说，我哪敢提供真实姓名哦，所以后来呢，这个政策来讲就是说，只要你提供一个这个具体细节性的一个事情，我就会去发动我的公权力，好公权力。所以这个真实姓名这个部分在实务的运作上面呢，它通常不太会去用。但是呢，在真正会驳回的部分，其实主要是第二环啊，同的事情重复的申请，这点是在实务上很常见，所以对人民的陈情呢，是你一定要处理，行政机关是一定要去处理的，只是呢，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什么可以不去处理它。节省你的行政的这个时间，这是陈情哦。那陈情函有时候很恐怖的哦，他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陈情函哦，他一打开来是很多符咒，一打开来就是那种连符咒的那个墨水都还没有干，好可怕，那红红的没有，就是整个手上都沾了。然后人家说，哎呀，你这样赶快去给他过运一下，还怎么样被诅咒什么的，我想算了吧，反正这个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了，就算了。昨天差点命丧黄泉哦，差点不能来跟大家上课，为什么？昨天。早上雨下得很大，然后呢，那个我去林务局，有个案子去林务局开会，结果呢，走在杭州南路上面啊，就提早下计程车，想说呢，就享受一下下雨的感觉嘛，就提早大概一个街锅这样子下计程车走一下，因为我母校就在附近以前旧的校区呢，就是台大法学院就在附近，顺便闻一下母校的味道这样子，结果呢，走在杭州南路上，就一棵非常非常大的一棵树，一个行道树很大。就在我面前就倒下，而且在离我不到三十公分的距离，如果稍微再偏一点的话，我可能那因为他倒下来之后，那个他旁边停了大概四辆机车吧，有辆机车就硬生生就被折成两半，就是整个他不是很恐怖的，就是整个就是油都流出来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汽油啊什么各种那个富货长流啦，那我想说，如果是我在那边的话，可能就是我不好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这个死生有命哦，死生有命的时候当然是感谢哦，感谢这个上天没有让我，可以让我进来上课，我已经充满了感恩哦，充满感恩的哦，所以那后来这个神经还一打开，哇，都是符咒，然后有的是怎么样，有的是里面放了现金的，哇，那个真的是很精彩，就是有一次接到一个神经函，那时候还在宪兵队里说，接个神经函，他放了现金在里面，放一个红包，里面装10000块的现金。跟他说要什么，他也没有讲，因为那个信也写乱七八糟，不知道写什么东西，那怎么办？地址也没留，真是吓死！然后赶快就送交这个，像一些如果是公务机关，他就送交政府单位处理就对了。你不要自己就是被放口袋里面那搞不好是你在改运的东西，你放了口袋里面之后就，你的运就被改过来，所以。这是我们的陈情陈情很精彩但是主要如果大家考试时候要注意，就是173条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可以拒绝人民的陈情好，那49页呢是程序行为的救济之前我们跟大家已经讲过的东西就是174条的规定。174条怎么规定？他说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呢不服行政机关与行政程序中所谓的决定或处置仅得于对实体决定声明不服时呢，来一并的声明之但行政机关是决定或处置呢，得强制执行或依本法或这个或本法或其他法另有规定者，就不在此限这是程序，这个等于说一个例外就程序行为虽然它可能是行政处分或者是一些可以救济的行为，不能够立刻就去救济，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行政效率的考量行政效率的考量。好，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不服程序的救济的部分，它的性质，我想就不用再看。我们跟大家讲过了，程序行为有可能是行政处分，有可能不是行政处分。所以你不要以为它就是因为它是程序行为，就一定不是行政处分。这是错误的一个认定。它还是有可能会该当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不服行政行为的这个救济呢？原则上是仅得于什么？于实体决定申请不服时呢，一并提出。那例外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50页。主要呢是。是，比方说呢，可以强制执行的一些这个行政执行比方说有些命令提出一定的资料，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命令来做， 那你可能不提出呢，立刻就被执行了。这部分你可以单独先救济，或者是说呢，好，行政执行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好，你也可以去救济，好，可以去救济。那立法的批评呢，最主要的一个这个见解就是在于说啊，哎，好像是轻程序重实体。好像有点我们的立法也是这个样子，好，那其实的确是这样，好，的确是这样。那底下有一个实务见解呢，就请大家呢自行参考，它算是把这个行政程序的行为呢，把它讲的算是再清楚一些，好，那这边请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了。好，那52页以下呢，好，这个50页的职权命令，我想就不用再赘述了，因为之前我们都已经看过了。那52页以下是关于行政调查，好，行政调查这个大家看看就行哦，因为它其实呢跟我们的行政作用都一样，好，调查其实基本上很多情况底下都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处分，好，都是行政处分，好，那行政调查呢？最主要的一个这个等于说它的作用，哦，当然是在于所谓为了做成一个实际的决定，哦，所以呢像我们上次在上课的时候提到的劳动检查，哦，或者是呢警察的一些这个作为呢，可能都该当于所谓的行政调查。那像54页这里有讲到的这个有关于535号解释，有没有像我们警察的临检，哦，警察的临检，哦，其实呢就是一种什么这种所谓的这种这个行政调查的程序之一啦，哦，之一哦，临检哦，那这个有关于相关行政调查的问题，它其实都跟我们之前的行政作用呢，几乎都是可以说是在包含在里面。好，那我想这个细节性问题就不再多做说明，多浪费时间，而且大家自行参照就可以了。好，那剩下的部分呢，主要我们先进入到讲义的，看到64页以下。哦，这个行政征讼法，就是从诉愿开始，哦，诉愿开始。那有关于行政征讼法呢，主要我们会分成两块，哦，就是诉愿，还有等一下我们看到的行政诉讼，哦，这两个部分。那行政征讼呢，在我们的考试上面会考的，其实它的一个深度呢，哦，基本上它会比较受限，哦，比较受限啊。那它一定会跟我们的行政作用搭配在一起考，因为单独的考行政征讼啊，其实这个大概是没有什么题目可以出了，哦，单独的行政征讼的题目，而且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主要呢，在考试的时候，基本上都一定会跟我们的行政作用做搭配，哦，所以在我们看到行政处分、行政什么契约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已经合并的有把一些行政征讼的相关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呢，来跟大家做说明的，哦，做说明的，只是呢可能没有那么的细部而已。那我们现在主要先看到一部分就是诉愿，好，哦，诉愿。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到行政征讼的问题的时候，大概都会提醒大家一个观念，我们的行政作用呢，哦，我们可以分成，哦，行政命令，哦，行政处分，那还有我们提过的，比方说行政契约和行政就是事实行为或未定型化的行为，哦，这个我们就以事实行为来代表就好，哦，事实行为。那这几个行政行为呢，哦，这几个行政行为呢，其实我们大概有掌握它的征讼途径嘛，对不对？首先呢，就行政命令的部分，哦，它基本上是无征讼途径的，哦，是基本上是不能够单独去提起征讼，哦，依照我们的现行法的一个这个规定，哦，虽然说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有个规定，就是说呢，关于公法上的争议呢，都能够提起行政征讼来加以解决啦。不过，在我目前的一个学历以及实务上，都认为行政命令是不能够提征讼的。那剩下的部分就直接分成两块了，一块呢是行政处分，哦，是一个框起来的，哦，一个是非行政处分，哦，以下这个部分非行政处分。那关于行政处分的部分呢，才会有诉愿的问题。我跟大家讲过了，有关于行政处分的一个征讼呢，主要可以分成几种。分成三种，一种呢是提起撤销，对不对？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行政处分，我们再强调过的，我们会提起一个撤销的诉愿，好，撤销诉愿，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撤销诉愿。当你对撤销诉愿这个诉愿决定不服的时候呢，你可以进一步提什么？进一步提撤销的诉讼，好，你简单一些就好，好，撤诉。那如果呢，你想要一个行政处分，他不给你，或他给你的是一个你不理想的行政处分，那这时候你要提什么呢？你要提一个课余义务诉愿。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哦，课余义务诉愿。课余行政机关一个做成行政处分的一个义务。哦， 然后进一步我们再提起一个课余义务诉讼课诉。那最后呢，假设一个行政处分他已经消灭，我跟大家讲过，消灭掉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只能提起一个这个确认行政处分违法之诉，确认诉讼，或者是一个行政处分如果是无效的，你可能也是提起一个确认诉讼，确认这个行政处分呢自始就无效。所以呢，确认诉讼可能对付两种行政处分，一种呢是什么？一种是违法但是已经失效的行政处分，违法失效的行政处分。另外一种呢是所谓的这个无效的行政处分，无效的行政处分，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去区分了。失效是他可能肯定会基于一定的事由，比方说呢当事人已经死掉了，或者是高低已经灭失了，或者是行政处分因为执行完毕，执行完毕之后这个行政处分就没有意义了，可能会失效。那无效呢，可能是因为瑕疵非常的重大，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11条的规定呢，已经构成了一个无效的事由。所以 这几个呢大概是我们的行政处分的争讼的一个方式。但最主要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当然是主要撤销诉讼、撤销诉愿以及课余义务诉愿的部分。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个行政行为，你要去争讼的时候怎么样，基本上都是提起一个一般起步之诉。一般起步之诉。一般起步之诉呢，主要的条文依据是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的第八条，刑诉第八条的规定。那当然呢，这个又会有相对应的，比方说撤销诉讼呢，主要都是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那课余义务之诉呢是在第5条，那确认诉讼呢是在第6条，正好呢有一个，我们先一起讲也可以了。那诉愿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诉愿跟我们提到的像复审，像我们促参法里面的这个申诉呢，其实呢都有这个通知性。基本上它就是行政机关呢做一个自我审查的一个程序，自我先反省一下，说，我做的这个不一定是我，不一定这个机关做的，是不是整个它的下一机关，做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到底对或不对，和正确或不正确，正确或不正确。那这里呢，主要我们看到这个诉愿，那诉愿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先讲，诉愿决定，对不对？最后我们提了诉愿之后，第一个诉愿是谁来做？诉愿基本上就是上级机关，原则上上级机关来做。比方说 A 机关呢，给你做了一个行政处分，你不服，你提起了一个诉愿。诉愿管辖机关呢，绝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什么 ？A 的上级机关来管。等于说呢，爸爸来看小孩子做的东西呢，有没有什么错啊？有没有什么错？那当然呢，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通常爸爸不会觉得没有错，对不对？通常爸爸觉得，自己小孩子做的是对的，做的是对的。但是我家庭不是这样子，好像觉得，然后我都是一定是错的。那时候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有一次啊，因为小学就喜欢丢石头嘛，我就喜欢在那个学校的围墙边的，我小时候比较矮一点，然后呢就爬围墙上面，就对着外面过往的车辆丢石头了，丢石头，这很坏，你知道很坏，不应该了。然后那时候呢有一次啊，就丢了石头，丢到后来呢，结果就两个中年男子呢把我抓起来，把我另外一个同学抓起来，就是说你们把我的这个挡风玻璃呢丢破了这样子。是 BMW 那时候的，然后也丢破了两个洞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被抓回去的时候呢，老师呢就觉得一定是你错。然后呢，爸爸妈妈也说，这个什么王八蛋，怎么做这种事情？但是我到现在都不觉得是我丢的，因为我们丢喜欢丢人家车尾，如果车尾都被丢破了，我还觉得是我丢的。但是我们应该没有丢人家挡风玻璃才对啊。但是就是真相都不知道，但是就是先直接有罪推定的啦，那后来就赔了很多钱哦，赔大概几千块。那时候几千块已经算是很大，我那个年代哦，几千块已经不小，所以呢，我压岁钱基本上都已经就是那个时候是贡献出去的这样子哦。那之后也都没，反正也没差别，因为反正就算你压岁钱没有赔那个东西，反正也不是我的啦，不是我的，所以就没差了吧，好像还赚到的感觉。那当然了，我们说爸爸来看看小孩子做的东西呢，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行政，还是一个行政决定，还是一个行政决定。那再讲具体一点的，一个诉愿决定，比方说最后呢，我们经过这个 A 机关，这个等于说 B 的上级机关，他的一个审究之后呢，觉得这个应该怎么做，他会做成一个诉愿决定。这个诉愿决定它的性质是什么呢？也是行政处分，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诉愿程序呢，这个白线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一个行政程序，它也是一个行政程序，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行政程序而已。 好，所以他做出来这个决定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政处分，哦，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那这点如果了解的话呢，那对于诉愿，我们大概就可以掌握到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难道诉愿就是一个单纯的行政程序吗？也不是，为什么？因为诉愿它基本上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机构，哦，叫做我们，比方上一机关里面会设一个诉愿的审议委员会，好，叫简称叫诉愿会，好，诉愿会。那诉愿会呢，我们的法律对它的期待，以及我们立法者对它的期待是什么？它是要有一个一些公正的人士，依照我们的诉愿法第二条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呢，必须要有一个民间的一些公正人士。好，哦，公正人参与，而且这个人数呢不能够少于二分之一。好，哦，等于说要很多方面的人参与，然后要客观的、公正的去看。哇，这个手机还蛮特别的。好，那要去特别去参与什么？特别去参与这个整个程序。所以它比较来讲，就是说至少在我们的立法者一个阴暗面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欸，好像似乎呢比较不容易被操纵。似乎比较不容易被操纵，应该是比较能够独立、公正、客观的哦。当然，实际上怎么样是我们在讲的。那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哦，这样诉愿会这样一个组织，这个专业组织呢，所以它就会有什么？它就会有所谓的像我们讲到的，委员会啊，哦，会不会有它判断上的一个专业性啊，或者是说，我们讲到说呢，这个部分是不是比较公正性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诉愿程序的时候，会给它一个另外有的会赋予它一个名字，叫做准司法程序。哦，准司法程序等于说，它虽然说不是一个司法程序，但它的公正性呢，应该呢是媲美一个所谓的准司法的程序。好，哦，准司法程序。好，哦，但是实务上的运作呢，当然不是如此啊。好，哦，不见得都是如此。好，哦，好，但是也不乏有些诉愿会呢做出来的决定呢非常漂亮，而且呢写的这个水准呢比判决还要高很多的这些例子，哦，也有，哦，也有。但是我们必须跟大家讲，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行政程序。好，那我们看到讲义的64页，好，哦，直接看下来说呢，这个宪法基础，哦，这个诉愿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宪法第16条的规定，哦，请愿诉愿，哦，及诉讼之权。那定位上来讲，它是行政程序，哦，而且呢，但是在因为它有一定的中立性、公正性、哦，专业性，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准司法的程序哦。好，那65页呢，我们可以看到直接看到类型，好，类型的部分主要分成这个撤销诉愿呢，还有课余义务诉愿。那撤销诉愿呢，是规定在我们的诉愿法第一条的第一项，好，第一条第一项。那第一条第一项主要呢讲就是说啊，这个人民对于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行政处分认为违法或不当，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呢，得依本法提起诉愿。好，但法律另有规定者呢，从其规定。好，很简单，就是你如果不服的话，可以提诉愿。好，提诉愿。那还有一个课余义务诉愿。好，课余义务诉愿呢，主要是可以分成两种，大家可以看到65页和66页分别有所谓的驳回处分的诉愿以及代为处分的诉愿。代为处分的诉愿主要就是说呢，我什么都不做。那驳回处分的诉愿是你跟我申请，我把你的申请呢驳掉，哦，驳掉。这个驳掉是一部分的驳，也可能是全部都驳。好，那驳回处分的诉愿呢，这个它的依据在哪里？哦，它的依据其实呢，主要也是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诉愿法第一条第一项，哦，第一条第一项，哦，也是一样。那至于呢？代为处分的诉愿呢，只是它的依据是在我们的诉愿法第二条的第一项。他说，人民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呢，对其依法申请的案件，于法定期间内应作为啊，而不作为，认为啊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呢，亦得这个提起诉愿。好，哦，提起诉愿。那这个时间是多久呢？好，哦，就是说什么叫做法定期间内呢？好，哦，这个应作为而不作为，基本上是2个月。好，哦，那第二项就规定说呢，基本上时间是2个月。好，哦，2个月。以下这里我已经有写到了。那在实务上，当然有些法律会有另外的规定，像这个都审，哦，比方说这个都市计划的审议呢，有时候啊，它这个受理期间，它可能这个真正做成决定的期间呢，可能比2个月还要短，哦，还要短，那就法律就有另外的规定，啊，比方说规定1个月，哦，之内就要做成决定，你还是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去做，1个月之内做成决定的话，你就可以提起一个代为处分的诉愿，好，哦，所以在实务上其实到2个月都算长了，有些法律都规定的很短，5天、6天，哦，这5天啊、10天呢，大概都有，哦，大概都有。好，这是这几个诉愿的一个形式，哦，诉愿的形式，哦，好，那我们直接就看到讲义的68页，哦，关于诉愿怎么提，好，哦，诉愿的提起。那主要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是主体，对不对？好，哦，主体，好，哦，68页这里，好，哦，主体他说呢，依照我们诉愿法第18条的规定，谁可以提诉愿？哦，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或其他受行政处分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得提起 诉愿。那这边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说，行政机关本身呢，可不可以提诉愿？哦，行政机关本身啊，那其实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裁决否定书。这延续的我们学理上的见解的话，能够提诉愿的应该是人嘛，对不对？应该是人。那你行政机关是不是人？他不是人啊，哦，行政机关根本就不是的。哦，所以他不应该可以提诉愿的，哦，所以应该采取否定说的。而且呢，在我们的诉愿法修正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把行政机关可以诉愿的条文把它删掉。不过呢，我们现行的实务上，刚刚讲的69页，基本上都是采取肯定说，哦，肯定说。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哈，有时候哪天如果念书那天念的不是这个，觉得有点气闷闷的话，可以去行政法院呢，大概走一下，大概走一下，就会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行政机关这里呢来提起诉愿，哦，行政机关自己呢来这个，因为他可能受了裁罚，哦，所以来提诉愿，哦，这非常的多。当然我自己本身呢就已经帮行政机关打过很多诉愿，哦，那时候就会讲说，哎，行政机关怎么可以当诉愿的人？哦，那就说我们的实务上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呢，我还帮过一个疑似是内部单位的打诉愿的，哦，这真的是一塌糊涂。然后这后来我自己后来学行政法学到后来就到实务上就很痛苦了，因为这个完全都跟你念的东西不一样，哦，不一样。然后你还下去接受，那你写这状子的时候呢，像有一次这个写出去之后，发现虽然有一个是我以前的老师啊，哦，我觉得跟我很好的一个教授这样子，我想说我写这东西出去啊，他今天看的时候又想说这学生真的教出一个不孝的学生啊，哦，我怎么写出这种东西跟我们学习完全不一样的，哦，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迁就现实。那目前我们的实务上呢，行政机关呢也是可以提诉愿，哦，也是可以提诉愿，而且非常普遍，哦，非常非常普遍。大家如果只要去行政法院里面走一走的话，就会发现这件事情。那行政法院在哪里呢？就在那个国立那个台北教育大学的对面一个卧龙街的巷子里面，哦，藏在那个地方，哦，那里面非常的平静，哦，非常的平静温和，哦，因为都是机关机关之间，或者是机关跟人民，那基本上就会遇到很那种比较热血一点的人，不然的话其实这个声音都很小，都很安静，反正不关我的事嘛，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机关打诉讼都是代表人或什么，其实比较事不关己，所以呢比较不会那么的冲动，所以有机会可以找一个下午或什么去到那边看一看，知道行政法院怎么运作，那对于你对于这个行政法院的行或行政法的理解其实会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就是会有多一点感觉，然后比较具体一点，不会像一开始念行政法的时候这么的抽象。好，那在整个行政机关打诉愿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了，他可能会提供一些什么捐赠资料等等，这个我想跟一般的人民都一样，哦，都一样。那只是说呢，这个大家比较注意到的一点是说啊，如果呢今天是被撤销的，哦，比方说呢 ，A B， 好，哦，这样讲，哦，这个稍微辨明一下，哦，比方说呢，好，哦，今天我们在，比方说 A 机关呢，它是一个诉愿管辖机关，好，诉愿管辖机关。那后来呢，在这个诉愿管辖机关，它管到两个人的诉愿，一个是 B 机关的，我们先讲清楚一点 ，B 机关也处分机关，还有一个某甲，这个是人民，人民之间，两者之间呢，可能因为这个处分关系呢，发生了争讼，发生了争讼。那当然呢，可能噪音在于说呢，可能因为 B 机关呢做成了一个原处分嘛，哦，对甲做成了一个原处分，哦，原处分。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后来哦，这个诉愿管辖机关呢 A 呀，啊，就把这个东西撤销掉，哦，把这个原处分的撤销了，哦，可能打是一个撤销诉讼，啊，撤销诉愿，就撤销了这个原处分，啊，撤销原处分。那依照我们通俗的话来讲是什么？是甲赢了，对不对？哦，某甲这个人民赢了，哦，赢了。那 B 机关呢，可能就是说他输了，哦，输了。那 B 机关输了之后呢，他可不可以进一步再提起一个行政诉讼？我们知道人民输，他可以继续提行政诉讼嘛。那如果上一机关把 B 机关这个下一机关的这个决定呢，哦，这个处分呢撤销掉，那下一机关可不可以说我要打行政诉讼？我要打行政诉讼，我不服你这个上一机关所做的决定，不可以，哦，等于说如果他进一步要提起一个刑诉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回归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行政议题，哦，行政议题你必须要上面下从，他跟你讲什么就要做什么，哦，他跟你讲什么就要做什么。那你如果不服气的话，你可以就寻这个内部的管道去沟通，开协调会，但是呢你不能够跑到外面去呢叫外人来解决你们之间的纷争。 哦，这个其实是理论上是应该这样子，没有错，好、哦、是没有错的。那目前实务上也是这样，所以当行政机关这边它的主任被撤销的时候，它其实呢是不能够再进一步提增送的，哦，增送。那其实说老实话，在实务上面真的能够增送的话，行政机关恐怕也不见得会增送，他只要做一件事就好。我们也遇过这种见招，怎么见招呢 ？B 机关呢对甲人民呢做成了一个原处分，对不对？原处分后来被撤销了，撤销之后呢，好 ，B 机关也默默的。什么也不做，过了几天之后呢，再做成一个原处分，跟原处分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有一件案就是这样子哦，这个 B 机关，比方说某个机关呢，他对我们当事人，他就做了一个好像罚款大概100多万的一个这个处分，后来这个处分呢被撤销掉，哦，打书院的被撤销掉，被撤销完之后呢，过了一两个礼拜，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处分，就是呢还是才罚100多万，金额呢每次都是增加一点，因为可能算利息吧，还是怎么样，就增加一点这样子。连续做了三次，结果这个书院法的机关呢、啊，就是这个 A 机关呢，也后来火大，说：“哎、欸，怎么都这样？啊，怎么都这样？”所以呢，做了一件事情，他帮忙我们，怎么样帮忙我们？就是呢，直接啊，这个把我们的书院驳回。啊，书院为什么书院驳回？那我们去提行政诉讼。哦，我们来到行政法院去一次决战这样子。哦，那看你敢不敢不听行政法院的话。那这是这个很急，就是等于说我们实务上也会见到过，而且这个案例也不算少。算少，所以呢，就算行政机关真的可以提行政诉讼，他不见得会去了、啊，不见得会去做、哦、因为他们有更厉害的武器在后面。这是台湾的这个行政机关的一个特色哦，他可以不听上级机关的话哦，这个蛮特别哦。这个案例呢，不是只有我而已，很多人都遇到过哦。好，那再来呢，又有主页看到这个书院的第二个这个等于说要件哦，就是主体部分之外，必须要有一个行政处分存在啊。六月九日括号二哦，这个我想应该问题都不大啊，因为一定要有行政处分。基本上问你能不能提诉愿呢？它的前提就是呢，哎，到底有没有存在一个可以争执的行政处分哦，还是与行政处分违法或不当哦？所以呢，在诉愿程序当中呢，我们还可以审究诉愿呢是否有不当的情形啊，不当。再来呢，讲你的70页哦，这边讲到权利呢，必须是。受有损害哦，受有损害。那怎么样能够证明权利有没有受有损害呢？哦，基本上有两个理论可以去帮我们做这件事情，都是非常简单的两个理论。一个叫做相对人理论，我们看到讲义70页中间这里我们有括号括起，后面有一个德文字。那相对人理论是什么？就是说呢，如果行政主任的相对人就可以提诉愿哦，没有第二句话哦，没有第二句话。那再来呢，是一个所谓的可能性理论，就是利害关系人的话，你只要可能会受到侵害，这时候呢就不是用到保护规范理论了哦，这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在提诉愿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可能性理论，只要呢你可能会受到侵害，基本上呢我就可以让你诉愿哦，让你诉愿。那这时候在我们一个一般的做法上呢，可能就用可能性理论，用到这个所谓的保护规范理论去判断就比较少。哦，比较少，但是也有见到过，就因为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呢，驳回人家诉愿的也是有哦。不过呢，比较常见的还是可能性理论，好、哦，等于说他对于当事人是不是可以提诉愿，他放宽了、啊，哦，放宽这个认定，好、哦，所以这点呢，请大家这个注意。那必须呢，比方说第70页最底下这一页具有这个权利保护的一个必要性哦。所以如果行政处分呢，刚才讲第71页，如果已经消灭的话呢，哦，基本上可能就已经没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可能呢只有一个确认利益。那确认利益的部分呢，可能就要透过确认诉讼呢来加以解决。那括号6呢，是必须要符合诉愿的这个法定的程式，好、哦，法定程式包含呢像你的基本资料，好、哦，那。这个行政原处分机关啊，哦，诉愿请求的事项、事实理由啊，还有收悉的这个年月日，或受理这个处分这个诉愿的机关、哦、证据啊、哦、等等啊、哦，这个都是要去做。那如果呢，哦，没有做的话呢，还是可以补证啊、哦，不会立刻就驳回你啊、哦，还是可以补证的。尤其是呢，理由的部分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可能开始先声明要诉愿啊、哦，因为可能时间比较赶一点啊、哦，所以就先声明说我们要诉愿的理由后补。那这时候呢，他过了几天之后，那行政机关呢，这里哈，这诉愿这个受理诉愿机关就会给你一个公文，跟你讲说呢，哎，那台湾的提起诉愿，好，那我们因为你有附具理由，所以呢，资呢就依照我们诉愿法第62条的规定，命你在这个函达日后20天内呢，来补提诉愿理由，哦，补提诉愿理由，哦，这是 也可以可能会看到。那在食物上也有发生过，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疏漏，就是呢，你委任状有给哦，就是后，比方说你要委任律师嘛，后面有个委任状，但是呢，他的状委呢还其实忘了，可能没有盖那个当事人的那个印章啊，那这时候你是可以补正，都是可以补正的。那在72页这里看到是遵守这个法定的书院期间，那法定书院期间呢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书院之提起的应至行政主任达到或公告期满之次日起30天内为止，所以不是一个月哦，是30天哦，30天，这点要注意哦，不要算错哦，3天为之。那第二方也提书院者的前项期间呢，自知悉时起算哦，但自这个行政主任达到或公告期满之后呢，已逾3年者就不能够提起哦，不能够提起哦。那如果你迟误这个期间的话呢，基本上是。就是你这个书院基本上是不合法啊，都会被驳回啊，被驳回。好，那73页这里呢，必须啊向有管辖权的这个书院机关呢来提起啊，提起。那有管辖权，什么叫有管辖权的书院机关呢？啊，主要是在我们的书院啊第4条的规定。上次我们带大家稍微看过一次啊，就在我们讲到 NCC 它的处分呢，到底是应该有，等于说之后如果人民要这个要书院的时候，应该跟谁来提书院的时候，我们就带大家看过，主要是第4条的第7款和第8款。那有关于书院管辖机关的决定呢，主要是从第4条以下啊，有些相关的规定啊，等下我们看到。那提起书院的方式也很重要，是经由原处分机关呢来提起书院啊。所以呢，你要提书院的时候，你比方说你要对这个 B 机关呢所做的原处分，你要提书院。那你要送书院状的时候呢，其实你不是直接送给什么，不是直接送给这个 A 机关哦，你是要先送给 B 机关，由 B 机关来代转给 A 机关。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书院它是一个行政的自我审查程序，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让行政能够自我反省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当这个理想状况这样子，我们把书院状送给 B 机关的时候，可能 B 机关看一看说，哇，好惭愧，这书院状写得太好了，我这处分人真是该死，不应该做，我就自己把处分撤销掉，哦，这是很完美的结局嘛。哦，但是通常是不会啊，通常就是这个 B 机关的人呢，只是代转而已，然后看看之后就啊。啊，真是讨厌了！不要书院状，还书院以后还要写答辩状，这是麻烦，这是死老百姓。好，就把书院的就丢给 A 机关，好这样。但是你要透过什么 B 机关来转，好 B 机关来转，就是能够直接就丢给 A 机关。那这是规定在我们的书院法第58条，58条。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提啦，但是呢，提的话这个部分呢，它通常你要有一个善本给原处分机关。那在实务上的做法呢，基本上我们都是透过原处分机关，就尊重他们，好，来提，好，不太会去直接送给这个上级机关，好，那个这个有点就不太礼貌，好，不太礼貌。那个因为以后还是要做生意的，然后所以不需要去把事情做得这么丑陋，好，那但是也不是不行，好，也不是不行。那你要做的话，你就要把善本，好，就送给这个原处分机关。好，那这个底下有个73页这边的书院，如果误向无管辖权的机关来提起书院，好，法律效果是怎么样？好，法律效果是怎么样？那其实呢，都会基本上都会移啦，好，都会移啦，都会移送到这个由这个等于说有管辖权的这个机关。好，那这个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那第括号9呢，我们看到74页括号9这个是这个部分是，如果呢法律有其他的先行这个前置程序的话，就依照这个程序哦。那有时候呢是取代书院的程序，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比方说像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复审，好，会计师审阅审阅这个复审，或者是呢像我们这个出餐法里面的申诉，好，申诉，我们出餐法或采购法里面的这个申诉，好，出餐或采购法里面有个申诉，这个申诉呢依照我们的采购法第83条规定，它也是什么？它也是相当于书院程序，好，相当于书院程序。所以有些情况底下，这法律会明文规定说你不用提书院了，好，因为我们有特殊的程序给你走，好，特殊程序。那为什么法院这个法律会规定一些特殊程序？那是事务本质的考量。好像这个申诉的话，它表示说它可能有一个专门的机关呢，对于公工程特别熟悉的这个部分的这些人员来做审查，可能是最功能最适的啊。那另外一种情形呢，是与书院并行的这个前置程序哦，就是说呢，你可以选书院，你也可以选这个申诉，好像教师这个部分，你可以自己做选择哦，是另外一种情形，好，另外一种情形。那当然也有情形的是，你一定要先有这个一个书院的前置再前置的程序的。像我们这边是没有特别写，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我们在行政执行的时候，我们对于执行处分不服，对不对？我们可能要先提申异议嘛，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9条提异议， 异议完之后呢，你再去提诉愿，再提行政诉讼，好，是有时候是在诉愿之前的一个前置程序，好，就是我想应该比较容易去理解，好，就不用特别去提了。好，那再来呢，好，我们看到讲义的76页，好，中间那个实务见解就请大家自行参照就可以了。那76页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争点，好，中间这里这是我跟大家已经讲过的，好，基本上就是说呢，到底这个行政机关可以命令的方式呢，来自行创设诉愿前的一个前置程序啊。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否定见解。它主要的原因呢，是主要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的观念，你创设越多的程序，其实呢，对当事人而言，就是会让他承受一个什么一个期间的风险，哦，一个期间的风险。那这个期间的风险呢，基本上是这一个当事人这边呢，必须要，啊，就是有不可承受之重，啊，不可承受之重，然后再加上说呢，你又推迟人家进入到这个司法救济的一个这个程序，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采取比较否定的态度了，好，啊，这是我们的争点的部分。好，那76页呢，则是提起所谓的驳回处分诉愿的要件，其实呢，跟我们刚刚讲到的提起这个撤销的部分其实很像，哦，其实很像。那比较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只在于说呢，它是可能要应付它在这个请求事项的部分的要求，哦，这个行政机关呢必须要做成一个它想要的什么样的行政处分，哦，它的要件其实非常的相似，哦，非常相类似。一直到我们的77页这边的提起代为处分的要件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类似，哦，是非常的类似，哦，这边就请大家呢能够自行参照就可以，哦，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不需要去记，哦，不需要去记，这考试国乐是呢，这边直接考你呢要需要哪几个要件，不至于，哦，它大概考你的这个重点还是会在于说你知不知道要提起什么样的诉愿，哦，那你诉愿的请求事项是什么？哦，是什么？哦，大概就是请问在这个部分了，啊。好，那诉愿的管辖是在我们讲义的78页以下，哦，我们怎么去决定这个诉愿管辖机关？那最主要的一个基本规定呢，是在我们的诉愿法第4条。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看，就是从最基层开始看起。比方说呢，你如果不服啊，乡镇市公所，哦，是最基层的一个行政机关所做成的行政处分，像他的上，等于说上级的这个监督机关，跟县市政府来提诉愿，好，哦，来提诉愿。那如果是不服县市政府呢，这个各所属的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也是跟他的直接的隶属上级呢，这个县市政府呢来提诉愿，好，哦，等于说，不是像上级的这个监督机关，就是像上级的一个隶属机关来提诉愿，好，哦，来提诉愿，等于说往上走，哦，往上走，让这个爸爸来审儿子，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像我们79页这里，你要不服县政府的行政处分，去向什么？向上级这个中央主管的一个部会行处局署来提起诉愿。好，那同样的呢，如果是不服直辖市政府的这各级这个机关的行政处分，向直辖市政府来提起这个诉愿。好，那但是不服什么直辖市政府的行政处分，向中央主管的部会行处局署来提起诉愿。啊，不服中央的各部会行处局署的行政处分，向各部会行处局署来提起诉愿。好，所以有些情况底下可能是你要跟他本身来提，好，本身来提。那有时候呢是这个他的一个下级甲级机关，好，他的做的处分是跟上级机关来提。那第7跟第8就是直接就跟做成处分的机关来提，因为呢可能最终呢只有这个做成处分机关来这个审议而已，哦，就没有在上级的，哦，这个尤其第8这个部分，不服中央各院的这个行政处分，向院啊，哦，来提起诉愿，哦，来提起诉愿。这个上次我们讲到 NCC 的一个诉愿的时候呢，就有人学者就是讲，哎，是不是可以局内可以适用这一款的规定，让我们独立机关的诉愿呢，可以留在独立机关本身来做审议就可以，哦，这是我们第4条的规定。所以呢，主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79页、第80页，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刚刚这几款规定哦。它的原则很简单，大概就是什么上级机关管辖或监督机关来管辖，哦，上级或监督机关。我再跟大家强调过，就上级机关跟监督机关是不太一样的概念，虽然说都是有一个上的意思，但是这个所谓上级呢，是一个有上下隶属的一个监督关系的，哦，比方说呢，财政部和他底下的这个，比方说什么这个什么署，哦，比方说国税什么署，这个国税局，哦，国税局好，哦，基本上是一个或国库署，哦，基本上它是一个上下隶属关系的。但是呢，如果是不同法人之间的，哦，比方说呢，台北市政府，哦，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政院之间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上下隶属关系，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监督关系，一个上级的监督关系。那除非说有办事项，不然的话就只是项而言的只能监督而已。那这边我们第4条的规定，主要就是 两个原则，一个就是上级机关的一个所谓的管辖，另外一个是监督机关的管辖，监督机关的管辖。那当然呢，还有一个情形是原处分机关管辖，可以看到讲的81页括号3，就是说呢，如果已经没有在上一级的时候呢，就是原处分机关来管，原处分机关来管。所以我们第四条其实说看起来很多，有1到8条，但是记起来是很简单，就是原则上是往上跑，往上跑，往上呢可能是隶属机关，也可能是监督机关，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留在我这个机关。当我上面没有人的时候，就留在我这里，留在我这里。那底下这里就是大家可能慢慢会看到自己之前的所熟悉的部分，在我们讲的第七回呢，就已经讲过的。那像我们这个委托事件的管辖，包括这个国字大写，这个国字小写3的部分。那当然呢，2的地方是共同处分的管辖呢，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啦。就对两个以上不同隶属或不同层级的机关的共同的行政处分呢，应该向共同的上级机关来提起诉愿。这简单来讲是这个样子。那委托事件的管辖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基本上呢，因为委托是什么？委托他们涉及到真正这个权限的一个移转，基本上是没有，是没有。它只是呢让这个等于说不相隶属的下级机关来从事一定的这个职务，但是最后做成的名义机关呢，还是这个原委托机关，原委托机关，所以还是要向原委托机关直接上级机关呢来提起诉愿，这跟我们的委任，或委办等等都不太一样，都不太一样。好，那在这边呢，刚刚讲的82页，82页这里有两个争点。那两个争点来讲呢，其实主要我们先看到，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注意事项这个有关于诉愿法7条与10条啊，规定不同的可能造成的这个争议的部分。那这个地方请大家也是参考一下，这可能实务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在真正去认定的时候，当然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这个7条这些条文的规定，包含在我们的底下这个争点的部分，诉愿法7条规定，比方说没有隶属关系的机关的受理委托事件所谓的行政处分等等的，是不是妥适？这立法论的问题呢，就请大家自行去参考就可以。我们上次跟在讲到委任委托委办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我们学术上面呢，对于我们委任委托委办的一个规定的从行政程序法一直到我们的诉愿法，都有些意见，都有些批评，但这些批评和意见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条文规定，所以我在讲说是不特别去讲学术上面的一些他认为应然的这个部分，因为学术上面的一个应然呢，其实不是我国法的应然，是德国法上的应然。那这个部分比较，我这边就不去回答大家，有空的话大家再去参考一下就可以。那考试的时候呢，当然主要还是会集中在我们的这个条文规定的这个部分。好，那在83页的委任事件的管辖，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委任的部分呢，它主要是这个变更了一个它的管辖权，它的权限嘛，权限就已经下放给它下一机关，下一机关你自己用自己的名义呢来对外做成行政处分，所以呢，真正要比方说要这个提诉愿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向这个受委任机关的上一机关呢来提诉愿，依照我们的诉愿法8条规定。那这里呢比较有趣的一个问题，这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讲第83页底下这个争点，就行政机关呢可以以委任下一机关的方式呢来变更诉愿的管辖机关，这是一个在实务上面呢产生过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以某一个案件来讲，就是我这边有引到一个判决，一个判决很有趣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呢。前这个应该是民进党执政的末期啊，大概选举啊快到了，然后呢，政绩本身来讲又好像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为了巩固基本盘呢，所以呢就做了一连串的这个上度下懈连庄嘛，就是什么杜正廷、杜什么，庄国荣啊什么这些的，然后就做了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中正纪念堂，就是上面那个大钟声4个字换成自由广场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想要把这个什么台湾民族纪念馆或者中正纪念堂的围墙把它拆掉，对大众开放，开放。那当然呢，蓝绿之间不同嘛，所以呢，这时候台北市政府就做了一些事情，那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把这个围墙指定成所谓的暂定古迹啊，暂定古迹。那就这个案子来讲呢，就是我们就以这个案子为基础来讲这个问题，比方说呢，今天这个我们有一个台北市政府，北市府底下呢，比方说它有一个文化局，文化局， 好，那结果今天呢，他们要做成一个，我们先不讲是北市文化局做的，哦，他要对某一个物呢，啊，比方说对于这个对于中间的围墙，啊，围墙。当然，我现在已经忘记它是针对围墙还是针对整个哦整个园区啊，哦整个园区要，啊，不管它，反正我们对于中间堂呢，哦，围墙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做成一个暂定古迹的决定。什么叫暂定古迹？暂定古迹的意思是说啊，我还不确定它是不是古迹，但是呢，我先把它暂定下来，因为在过去还没有暂定古迹这个措施的时候呢，就发生过一些事情，就是说呢，当有一个建筑物啊，有风声说要被是变成古迹的时候，就一定晚上啊，就一定会有一把火，哦，一把火，一把无名火把它烧掉了，这天妒英才还是怎么样，就是反正就是不见了，哦，所以呢就有个暂定古迹，就是说呢你现在你都谁都不能碰，哦，虽然说我还不确定它是不是古迹，但是呢你谁都不想要，别想要碰它。那这时候呢就有个利害关系，因为谁想要把它拆掉，哦，比方说教育部呢需要把它拆掉，哦，教育部，哦，教育部，所以教育部啊就想要对这个暂定古迹的决定呢提起诉愿。那暂定古迹是什么性质？也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好，处分的性质。那这时候呢，比方说我们的教育部要提诉愿，好，所以说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提诉愿？当然可以，好，活生生的例子在这里，教育部他可能要对这个暂定古迹的决定去提诉愿。诉愿是谁呢？好，是教育部。他觉得，哎，这个是哪有什么古迹可言？然后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啊，好，那我要提诉愿，好，提诉愿。那这时候台北市会盘算一件事情，盘算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想见哦，如果这个暂定古迹的决定是台北市政府来做的，因为这个权责是在台北市政府，在地方政府，那诉愿要跟谁诉愿？依照我们刚刚看到诉愿法第四条的规定，是要跟行政院来提诉愿，对不对？行政院或者行政院的一个他主管的一个这个部会的来提诉愿，至少呢，在当时的一个氛围底下，好，哦，那蓝绿好，哦，这个各有这个所谓的绿色在中央政府嘛，那蓝色是在地方政府，在北市府这里。那这个案子呢，如果送到行政院也好，送到行政院的所属的各部会也好，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啊，啊，因为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呢，那时候北市府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好点子，一个好点子，什么好点子呢？就是他呢，把做成暂定古迹这样的一个权这个权限委任，好，用委任的方式呢。委任给文化局来做，所以后来这暂定古迹呢是文化局做的行政处分，哦，是文化局做的行政处分。但是文化局做行政处分，那如果你要提诉愿的话，依照我们税法第四条的规定，你要跟谁提诉愿？要跟北市府来提诉愿，哦，所以他就借由什么？借由委任的方式呢，把诉愿管辖呢留在自己手里面。哦，后来呢，这个做法就很多仿效，哦，因为太妙了，哦，这是妙不可言，好像，哦，就蛮厉害的，都想到这点，真的是，也真的还蛮，也蛮强大的，哦，所以后来这个诉愿就留在台北市。那当然呢，这个地方当然教育部绝对不会放过，所以呢，到后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的时候呢，就会想说，哎，那到底这个部分这样合不合法？我们用委任的方式呢，移转管辖权，哦，这个部分到底，哦，移转这个诉愿的一个。变更这个诉愿的一个申请可不可以？那原则上来讲，我们看到底下这个争点这里的说明呢，我们说啊，实务上呢比较多数是采取这个否定说了，哦，否定说，但是呢似乎啊，好像在北市府这个案件里面，就是在那个文资法这个案件里面呢，好像变成采取所谓的肯定说，哦，肯定说，好，那我想呢，采取肯定说、否定说，哈，可能还是有个案性，因为在个案里面，因为当时其实你说要拆围墙也好，要换这个东西，那这个牵涉到是这个各多元民主，哦，你说你要怎么做，哦，那个当然我想也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了，哦，你要拆围墙怎么样，那当然是公共的一个事情，你要怎么做，你的政策决定等等，那个是不予置喙，但是呢，可能在当时的这个氛围，你会觉得其实，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心会有一个印象，就有点在乱搞啦。啊，因为有的人说把一些思维末节的事情拿出来那样子做的那个大做文章，没有那个必要性。啊，所以这个会不会因为这样影响到行政法院的一个这个新政？啊，这个是不得而知啊。啊，但是在那个个案里面，行政法院认为说呢，这个用委任的方式来做，是来变更所谓的诉愿管辖层级的，他是承认的，他是承认的，所以没有就这一点去非难。这个北市府这个委任，哦，这里作为这个决定，哦，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哦，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做个参考。那 85页呢，这边是所谓的尾瓣事件的管辖。那尾瓣呢，我想这个也很清楚了。那尾瓣呢之后，就是受尾瓣机关呢，哦，就是得行政处分。那既然受尾瓣机关行政处分，所以呢，你要书院，哦，可以知道我们的书院法第四条的规定呢，向受尾瓣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来提起书院，哦，来提起书院，哦，那这个部分，它底下这个注意事项，说书院法第九条规定，所谓的尾瓣事件呢，形式上必须经由这个具体的尾瓣这个程序，如果能依法令规定各级地方政府所承办的抽象或概括的这个尾瓣事件，就这个不包括在内。哦，那比方说呢，像这一个县市政府因这个依照相关的一个规定的办理公职人员的一个选举或罢免，就不是本条所称的这个尾瓣。好，所以这边的尾瓣，它主要指的是会做成行政处分的这种尾瓣。好，如果是概括性的法规所授权这个尾瓣呢，那你就不在此限，好，不在书院法第九条这边所规范的范围之内。好，这边也稍微注意一下。好，那行政委托的部分的管辖是在我们的书院法第十条规定。好，说如果呢，是这个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机关委托行使公权力的团体或个人，他因为他本身他做成这个处分呢，是以这个团体或个人的名义来做成的，好，不是行政机关的名义做成，所以呢，他的书院的管辖像什么，像原委托机关呢来提起书院，好，像原委托机关提起书院。那进一步呢，如果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好，提行政诉讼的时候，那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呢，也会什么，也会以这个所谓的行政委托这个受委托行使公权力的一个私人呢，来当做被告，来当被告。哦，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补充一下，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25条，在刑诉的时候呢，也是受托私人为被告，因为呢，处分就是你做的，你就是一个拟制的行政机关，那你就有被告的资格。哦，所以他就是行政诉讼的被告。哦，这是关于受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像学生如果被退学，对不对？好，被退学，比方说你他被一个这个私立大学所退学了，那因为呢，我们说啊，在这个所谓比方说录取学生、奖惩学生、哦，确定学籍还有合法毕业证这些事情上面呢，这个依照我们的释字第382号解释呢，基本上这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所谓的委托，等于说行政机关呢委托给所谓的私立大学这些私人呢所行使公权力的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呢，私立大学就是一个什么拟制的行政机关，哦，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受委托行使公权力的私人啊。那这时候呢，如果这个学生这里要去争执，好，哦，去争执说呢，哎，那为什么你把我退学？这个时候呢，你要去告的时候，就是真的进入到行政诉讼，你要去告的时候，就是要告什么？这个私立大学。好，这个私立大学也可能会变成这个行政诉讼的被告。好，那这是承受管辖判断就可以。好，还有一个什么行政机关处分机关的一个认定的问题，这在我们讲到多阶段行政处分的时候呢，有讲过的一个小问题啦。好，就是说呢，是以实施行政处分的一个名义机关呢为准。好，这个是书院法第13条，好，第13条，好，比较简单，就看看就可以。那87页到88页呢，主要是讲到有关于管辖的竞合，好，哦，就是87页的部分，哦，是管辖的竞合的部分。那这边请大家也自行参照我们的书院法第12条那底下的这个说明，哦，这边我就不多花时间的去讲。好，哦，那88页呢，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问题，哦，就是说不服啊，这个独立机关所谓的行政处分，它的书院管辖机关怎么去认定？哦，那我们上次已经提早在我们的行政组织这个部分呢，跟大家做过说明了，哦，这边我也就不再做赘述。好，看到讲义的91页以下呢，哦，主要讲到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做诉愿人。好，诉愿人，那诉愿人呢，我刚刚已经讲到过，最主要的当然就是说当事人，当事人其实也包含什么？包含行政机关，也包含你们这目前的一个这个见解，那也可以共同的提起诉愿，好，可以共同提起诉愿，好，只是实务上来讲，真的要所谓的做共同诉愿的这个机会呢，其实不太高了，好，其实不太高了，这边也是把我的规定呢，大概稍微了解一下，好，就可以，好，就可以，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讲义的92页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的93年9月份的庭章法官联席会议的决议哦，他说啊，这个有关于哦，比方说一个甲他如果说不服行政机关对其所为的这个违法处分等等哦，那于法定期间内呢提起诉愿，经诉愿机关认其诉愿无理由而以决定来加以驳回，那某甲呢对该驳回之决定呢没有再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销诉讼， 那某乙呢，就该违法行政处分呢，与某甲是这个利害关系相同之人，以知悉书院决定之后啊，因为认为啊，这个驳回决定已经损害到他的一个权益啊，所以就在法定期间之内呢，竟向高等行政法院呢提起撤销诉讼。那这时候你就问说，到底应不应该这个受理？好，应不应该受理？好，那这个当然，这个决议的一个见解是采取这个原则和例外哦两种这个方式哦，这个看看就可以了。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是等于说它的重要性呢，其实也是一般哦，是一般。那就等于说也稍微注意一下，可以看到可以自然体现的部分就好。说呢，利害相同之人啊，自不得啊依前述规定来起诉啊，应自应该自行提起诉愿以知就计。那如果没有提起诉愿的话呢，应该基于诉愿前置成这个主意的原则上不能够进行了提起行政诉讼。换句话说，你利害关系人你不能够因为你其他的这个利害关系人已经提起诉愿已经行政诉讼，你就怎么样，你就直接就跳过诉愿程序，你自己本身呢还是要经过这个诉愿的前置程序哦，这边请大家也要注意哦。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啦哦，原则。但另外的情形的话，好像是又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情形，那请大家自己去参照就可以哦。好，那诉愿的参加呢？好，参加我们看到在讲义的93页到94页，好，主要给分成普通参加以及所谓的必要参加。好，必要参加。那28条的规定是普通参加的这个规定啊。好，他说呢，与诉愿人利害关系相同之人呢，经过受理诉愿机关的允许呢，好，得为诉愿人得为诉愿之利益呢来参加诉愿。那受理诉愿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呢，亦应通知其参加诉愿。好，这是所谓的普通参加。好，有利害关系的时候。那这种普通参加，其实在实务上呢非常非常常见。像你像我们举到这个例子，好像依照这个条文的规定呢，它比方说有个 A 机关委托 B 公司呢去经营这个所谓的温泉的营业，那就后来这个招待所呢，可能这个它的温泉的水权呢，遭这个 B 机关来撤销，这个 A B 好像应该讲 C 机关呢会比较这个恰当 ，C 机关撤销。那 A 机关对于该撤销处分呢，来提起诉愿。那 B 公司呢，就是与 A 公司啊 ，A 与 A 这个 B 公司跟 A 机关就是利害关系相同之人啊。这个在实务上的一个案件哦，倒是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可能对于所谓的利害关系的一个参加呢，可以更了解。比方说呢，最常见就是在一个像 BOT 的案件里面哦 ，BOT 案件，像这边我们看到一个 A 机关，好 ，A 机关。A 机关呢，它可能跟我们的一个，比方说 B 公司之间呢、啊、，B 公司之间呢有一个 BOT 契约，好 ，BOT 契约。那 BOT 契约的内容呢，就是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温泉会馆，好，比方说温泉会馆，某某温泉会馆。其实很多这个行政机关的地哦，它上面都有温泉啊，温泉。那他可能就透过 BOT 的方式呢，委托给 B 公司来经营这个东西，好来经营这个东西。那温泉哦，其实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喝的水哦，水是有什么？有水权的啊、哦，有水权的。那水权是谁的？水权是国家的哦，所以呢，我们是没有水的所有权的哦，没有水的所有权。那会讲说，那我把水喝掉了呢？喝掉之后它还是存在，所以呢，你身体里面的水呢，也不是你的。哦，不是你自己的啊，理论上是这个样子啊，是的。那这个温泉呢，也是有水权的问题啊。温泉基本上是谁？就是也是国家的啊，是国家。但是如果你要用，它可以授权给你用啊，这是水权核发。那水权是谁核发的？是经济部核发的。那这边呢，我们说 A 机关它本来有一个水权啊，比方说它有一个水权的许可，水权许可。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行政处分，好，一个行政处分，好，你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这个家里旁边有这个温泉的管线，有没有温泉管线？你是不是可以就是把打个洞，然后把泉水引到自己家里面来洗澡这样子？好，当然不行，好，当然不行，你要有水权，好，要有水权。但是我刚刚讲这个其实很常见，很常见，我就在实务上就已经就办过像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自己承办的。后来呢，我去现场做会勘嘛，就看到一条温泉管线啊，哦，旁边呢拉了好多小管线出来。你说呢，旁边这些住家都那晚上洗澡都可以洗温泉这样子，然后洗温泉。所以呢，那个后来这个真正这个 A 机关它的温泉呢越来越小，哦，本来呢水很大，对不对？后来呢流到那个终端的时候只能一点点而已，因为被人家分光了，哦，被人家分光。那其实这都有可能构成一些刑事责任的。那结果呢，哦，后来这个许可呢，可能因为一些因素，哦，比方说经济部在这里， 好，经济部，他就把这个东西呢撤销掉，好，撤销了，就没有了，好，没有了。那这时候，比方说呢 ，A 机关他已经不服气嘛，因为水权是他的，好，他已经不服气，他会提什么？就提增送，他可能就会对这个撤销的这个行为呢，他去提一个，比方说先提诉愿，好，比方说先提一个撤销诉愿，好，对这个撤销呢，他提一个撤销诉愿。撤销诉愿，那诉愿过程当中呢，另外一个人一定会进来，一定会进来，就是什么？就是 B 公司，因为 B 公司说，我今天要盖一个温泉会馆，就我温泉会馆呢盖出来之后呢，没有温泉，好，没有温泉，那还像什么会馆？好像台这个之前有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案例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你家地方机关就办理这个招商，好，招商说，我们这个县呢，在某个地方这个温泉啊，它的水质啊，比这个资本老爷的水质还要好，哦，所以大家赶快来投资吧，赶快来做一个温泉大饭店。结果呢，就有一个这个 B 公司呢，傻傻的跑去投资了，投资之后呢，哇哇哇哇，结果一直都没有水出来，挖到了大概900公尺的时候呢，终于有一些泥水出来了啦，好，那泥就是也是温的啦，没有错，但是泥水，而且抽到上面就变冷水了。冷泥水，那谁要洗冷泥水嘛，对不对？好，那时候 B 机关这个 B 公司就说，那这个到底我温泉会馆有什么意义可言？好，那这个本案当中是不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它真的有温泉。那这时候 B 公司，因为它跟 A 机关之间有一个 BOT 契约，就要开发这个东西。那因为 BOT 契约呢，它这个能不能够实现，能不能够履行啊？对 B 公司而言，有关涉到它的一个成本能不能够回收，哦，它这个契约能不能够确保它应该有的获利，所以这时候呢 ，B 机关它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去参加诉愿，哦，一定会参加诉愿。在诉讼过程当中呢，一定也会参加诉讼，哦，参加诉讼。我想这个应该都可以很容易可以理解，哦，所以 BOT 的案件里面，有时候是 A 机关跟 B 公司之间呢，两人打架，可能因为履约的争议，哦，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个这个像。上次我们讲到过的这个协议厂商的一个争议，或者是履约过程当中呢这个部分的一个争议，但是呢很多情况底下呢，他两个之间会站在同一阵线，站在同一阵线。那我自己本身有个案件是更尴尬，就是说呢 ，A、B 两个人在相告，是相告，但是呢他们两个又同时被别人告，被别人也告，所以呢在被别人告的案件里面，这两个人，我跟这个 A 机关的律师呢我是 B 这个 B 公司的律师，然后呢，这个 A 机关的这个律师呢，就跟我是坐在同一阵线，一起在那边打仗的。但在别的案件，我们两个是相对的，好，是相对，是打来打去的。那打到后来呢，其实都还是会有问题的，因为我参加他的一个诉愿或诉讼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之间呢，还是会有一些利害关系不一样的。好，所以他讲什么东西，有时候会给他扯后腿，好，因为不扯后腿的话，对我来讲，对我的这个当事人来讲是不利的，那我还是会扯，就是宁可整官司输掉，好，但是也不能够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好，是这样子，好，所以这部分就是一个利害关系相同，好，因为 B 机关跟 A 机关都是希望这个温泉能够会馆能够做出来，好，能够履行这个 BOT 契约，好，这是在。我们看到了93页这边讲到诉愿参加，那必要参加呢？在94页这边哦，主要是说呢，诉愿决定如果因为撤销或变更原处分，足以影响第三人权益者，那受理诉愿机关呢，应于啊这个做成诉愿决定之前呢，通知其参加诉愿程序来表示意见。好，哦，这是所谓的必要参加，哦，必要，哦，一定是有需要的。那这个是我们，那它的效力呢，主要是规定在我们的31条，就诉愿人以外的第三人呢，既以参加人之地位参与他人的诉愿程序，将来呢自应受到这个诉愿决定的这个拘束。好，这是整个诉愿参加。好，所以那其他在考上的重要性呢，是我跟大家讲是中等，好，一般的。好，那就看看有个概念，主要是这样子。那诉愿代理人呢，主要就是说呢，比较会考在选择题里面，就是说呢，这每一个诉愿人啊，或参加的这个参加人的委任的诉愿代理人呢，是不能够超过三个人，好，不能够超过三个人，这是包括什么各级考试里面选也很喜欢考这个部分哦，这个诉愿代理人能够几个人，好，这也蛮奇怪的，到底重要性在哪里我不知道。好，这是比较需要注意的。那其他的条文就请大家自行参照，重要性都不高，包含像90页最底下这边的诉愿的辅佐的。请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了。好，那我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看到后续这个比较重要的诉愿的一个效力问题。